我肩膀还是为你空下，你的笑是我手机里面唯一收藏，纵然背景是一整片海洋，不在乎隔开我们的航程多么漫长，思念让一个人变得更强，心上牵动我所有的感觉，真爱不只是拥抱那么浅，不管你在不在我身边，都是我最温柔的悬念，悬在心上平衡了寂寞的黑夜，沉重飞扬，不要去吹乱了你的头发，只要我有呼吸的一点，你是我最温柔的悬念，悬在心上牵动我所有的感觉，真爱不只是拥抱那么浅， 所以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放心里，直到后来有一天你和他走在一起，我才发现原来爱情不是真心就可以，我该 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使分离，我都想你。 校长演唱的《一生中最爱》这首歌呢，伊森也翻唱过，不过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的版本呢是满江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唱着玩的那个版本啊，很可惜没有录音室的作品呈现啊，所以我非常期待如果满江有一天出专辑，他可以去尝试翻唱一下。提到最爱啊，很多人认为人生当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因为你太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继续要听的歌来自 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

还不痛快，还好还能碰到你，天要塌就塌下来。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余下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只剩若能执着这件事花的爱，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 歌坛前辈张学友演唱的《用余生去爱》之后，我们要听到另外一位前辈。这位前辈他的性格非常的乖张，而且保持身材这么多年依旧很 sexy， 蓝心湄，胡色彩。

1999年，身为幕后制作出身的陈羽凡和胡海泉包揽了专辑当中所有的词曲创作，发行了首张《最美》。刚刚我们听过的就是他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也获得了当年中国流行金曲榜年度的金曲和第七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滚石唱片发行的这张专辑呢，让很多人都认识了羽泉，虽然当年他们还叫野孩子。什么事情是最美的啊？我想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美好的风景，可是呢，似乎越是美好的东西就越无法还原。遗憾的是，我们总是用很短的时间去欣赏，却用很长的时间去回忆。 虽然清晨梦醒时分，梦终于消散，抛下我泪痕，像坠了一段太远的旅程，最后却来到了无人小镇。爱若只能隔岸观火，梦越真善变越失衡。 是你的女人，出自2009年尚雯婕的个人同名专辑当中。 演绎了女人脆弱的一面，而且是一段心酸悲痛的爱恋旅程。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以老上海风姿绰约的旗袍女人形象出演，最终的这个感觉有一点点像张曼玉的花样年华的造型啊。小尚，自从参加了这个超级女声还有这个我是歌手啊，特别是我是歌手之后，她在电子音乐和这个流行音乐感觉方面呢，稳稳地树立了自己的风格。我个人认为她现在的这个造型啊，自从爱上了 McQueen 的这个服饰打扮之后呢，洋气很多哈。每一个选秀歌手她出来的时候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的简单，比较快啊，因为一个节目知名度拉开了。可是你要真正的摆脱这个选秀节目，有自己的一张牌，这个是比较难的事情。陈楚生呢，跟他们一样差不多时间出道啊，形象已经很深入人心，可是依然的问题还是作品量不太够。我们要来听到他的一首 Beautiful Light。 在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着青春去澎湃。后黑或白 ，Day and Night， 年轻就是舞台，打破常规就会被崇拜。这光